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和沈乔所在的湖离别庄不远，他们坐在凉亭里，燕无师则让人将钓上来的鱼虾腌制成醉虾醉鱼再盛上来，加上一坛陈年好酒，在旁人看来真是神仙都不换的日子。燕无师素来懂得如何让自己过得更舒坦，虽说野外餐风露宿的日子他也过得，但能不委屈自己的时候他绝不会委屈自己。 你从哪里叫来的现成人手？ 这附近有个驿馆，原先没什么生意，我买下来将别庄里的人拨一些过去，雅客来这里垂钓的时候也可做些吃食的生意，晚上便可顺便宿在驿馆，无需急着赶回城。 只怕也只有你会这么做了吧。 这附近景致既有半步峰、鹰悔峰那等险峻陡峭的山势所在，自然有文人墨客前来，也不算完全无人问津。 沈乔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，这间驿馆最主要还是作为打探或中转消息的所在，毕竟官道旁边许多人会在驿馆落脚。至于找了手艺好的厨子来做饭，还有这些捧着酒菜的婢女，那只是专门为燕宗主效劳的，赚钱与否并不重要。这面前的菜肴基本都是用酒来烹调的，酒香浓郁，熏人欲醉。沈乔并不是杯酒不沾的人，但他看着眼前满满一杯的陈酒，面露为难。 其实我酒量并不好。 我都快要赴死了，你连杯酒都不肯喝？ 这么辣，这是烧酒。 不算，只是加了些茱萸花椒，所以会更冲一些。不过鱼虾蟹性寒，正好中和。 侍女上前拈起醉虾，将其剥壳，把剥出来的嫩肉放入沈乔面前的碟子里。沈乔吃进嘴里，河鲜的甜美加上酒香的浓郁，的确回味无穷。他放下筷子，见侍女还要再往他碟子里放，摆摆手道： 哦，我怕吃多了会醉，不吃了。 哎，吃过这一顿，不知半步峰上回来，坐在你对面的人是否还有我？你却连动一筷子都嫌多，实在是令我伤心呢。 你别老拿这件事来说，葫芦姑固然厉害，你又不是省油的灯，岂能轻易丧命？ 下去吧。 是。 世事无常，我虽狂妄，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赢。这一战，葫芦姑既需要通过打赢我，来向世人表明他早已远胜七凤阁，更要为突厥扬威。他若能杀我而不杀，岂非辜负了他赫赫威名？我若能杀得了葫芦姑却不下手，这也不是我的本性。 燕无师本是不怀好意，平日里没机会给沈乔灌酒，现在正好可以趁机欣赏一下美人的醉态，所以寻了他的软肋，一杯接一杯的斟上。谁知沈乔说自己酒量差，并不是在开玩笑，三杯下肚，双颊便已晕上浅浅的红，眼神也不复以往清明。这样的情景毕生又能见到几回？只怕下次要再给沈乔灌酒就不是那么容易了，回头还是找人画下来好了，燕无师心道，一边伸手在对方脸上摸了一把，果然很烫。沈乔撑着额头倒没有发酒疯，只是反应迟钝了一些，不明白燕无师为什么忽然伸手摸自己脸，迷迷瞪瞪看了好一会儿，渐渐露出难受的表情。燕无师没想到他的酒量会浅成这样，看他摇摇欲坠，只得坐过去将人揽住。 想吐。 沈乔摇摇头，以手挡住脸，半天没说话。饶是燕无师再厉害，一时半会儿也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。但他的做法很直接，直接伸出手将对方捂在脸上的手拿下来。燕无师何其敏锐，立时摸到手指上有些湿润，再看沈乔的眼睛水气氤氲，辨不出是被酒气熏的还是哭了。燕无师终于没有再维持面带戏谑的闲适笑意，面上微微动容，他只是想欣赏美人醉酒而已，没想过让美人流泪。诚然沈乔哭过几次，但那几次无不是触动心肠，感伤至极。沈乔的性情固然柔和些，可内里也是铁骨铮铮，绝非动不动就哭泣流泪的软弱之人。他微微皱眉，似乎没想到燕无师会如此动作，但眼眶里的湿润终究只是湿润，并未凝聚成泪水落下来。也就是因为喝了酒，沈乔才会不由自主将愁绪释放出来，否则顶多也只是比平日沉默一些罢了。他撑起手肘，似乎想要挣脱燕无师的搂抱，但喝了酒的身体软绵绵了，一时失了练武之人的敏捷，有些力不从心，只能作罢。 阿乔，你在为我难过，生怕我与葫芦姑这一战一去不复返，是不是？ 说来也奇怪，若换了我自己与葫芦姑交手，只会觉得人生终有这一日，心中豪气甘云，再不会想其他。但若朋友这样做，我却只剩下担忧了。 朋友换作李青鱼跟葫芦姑决战，你也会如此担心吗？ 沈乔听到这句话还挺认真地思考起来，眉头越拧越紧，却半天没有给出答案。还需要什么答案？燕无师笑了，手扶上沈乔的鬓角。 阿乔，阿乔， 燕无师将整张脸都埋入沈乔的颈窝，将这个名字揉碎了，在心底千回百转。沈乔没意识到两人的姿势如何暧昧，只觉得脖子被他的头发蹭得很痒，忍不住推开对方，起身跌跌撞撞走向湖边，弯腰掬起湖水往脸上抹，冰凉水珠一击，感觉神志瞬间回来许多。 回去吧。 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 你自己酒量差，就该多练练， 下回除非又有人再要跟葫芦姑交手，否则谁也没法再让我喝这剑心酒。哈哈哈哈。 沈乔运功将酒气解了一些，虽说脑袋还混混沌沌，但总算能自己走路了。回到别庄时已将近傍晚，那头小鹿正在前院吃草。沈乔思路不似以往清晰稳重，行为也有些幼稚，居然上前抱住鹿脖子，小声对他道： 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？ 阿乔，过来。 啊！ 没等沈乔分辨出这究竟是在叫哪一个时，小鹿已经甩开沈乔，颠颠地跑过去。沈乔一口恶气憋在心头，靠着柱子揉脑袋，心说自己刚才何必为此人担心，真是多此一举。在那之后，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睡着的，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寝室的。一切好像陷在梦里，隔着纱帘朦朦胧胧，如镜中花，水中月。待得沈乔常常一觉醒来，觉得自己这一觉仿佛直接睡过了春夏秋冬，酣畅淋漓，神清气爽。他洗漱干净，招来侍女询问时辰。 你已睡足一天一夜了，这会儿正是卯时，半步峰上主人与葫芦姑想必已交上手了。 我竟睡了这样久。 沈乔转念一想，很可能是燕无师又玩了一手，趁他醉酒昏睡时点了他的睡穴。但他也来不及多说什么，抓上山河同悲剑，身形一闪，直接就往半步峰的方向掠去。半步峰还是那座半步峰，千百年来他屹立在那里，人事兴废，朝代更迭，与他而言并未有半分影响。因昨日下雨，多云蔽日，江面上水汽蒸腾，形成山雾，连带对面的鹰悔峰都一并白气缭绕，恍若仙境。但身在其中的人无心赏景，更不觉得自己置身仙境。连着几日下雨之后，山路本就湿滑异常，加上这鹰悔峰崎岖陡峭，常人站在山下仰望时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更不必说向上攀爬，那简直称得上如履薄冰。饶是练武之人，身怀轻功内力，这一步步也比寻常时候慢上许多，更何况今日的鹰悔峰实在是盛况空前。平日偶尔只有寥寥樵夫骚客的山路，今日却不时能够见到携刀带剑的江湖人士陆续上山。然而通往山上的道路并非人工开凿，而是经年累月被人踩出来的，有些人迹罕至的地方直接就是削壁如剑，笔直上下，毫无容身可过之处。轻功卓绝者固然可以继续往上，武功平平者到此也就只能止步，仰望而兴叹。可以说从山下到峰顶共有九处极难逾越攀爬过去的坎子，这九道坎子就是众人武功的试金石，以至于最后能登顶者寥寥无几，只手可数，所以能够站在鹰悔峰顶观战的人也就少之又少了。但许多人千里迢迢来此，为的就是旁观这数十载难逢的巅峰一战，哪怕是将来多些去与子孙吹嘘的本钱也好，如何甘心就此止步山下。所以就算再难爬，许多人还是要迎难而上，在山路上执足前行。这其中就有会稽王家兄弟二人。年轻人对美貌女子素来没什么抵抗力，王三郎也不例外。当日事件大会上，他差点被段文央所伤，后被顾恒波所救，他心中暗暗倾慕顾恒波，有心与人搭讪，没奈何顾恒波却不搭理他。事件大会之后更是追随原子萧而去。王二郎不忍见弟弟成日郁郁寡欢，听说世间两大高手约战半步峰，便将弟弟也带过来观战。可惜两人虽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，武功不俗，面对鹰悔峰这九道坎子，也终究止步于最后一道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